前来参加朝中边界共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以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27号回国。代表团在停留期间参观了国际游艺展览馆、四洞区江泉蔬菜专业合作农场和平壤中等学院。